the alarm. Police tape on the front door, and you are a person of interest. A person of interest. Can't say I'm in love yet, but certainly impressed. You are a person of interest. A person of interest. Can't say that it's love yet, but somebody's upset.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英语万花筒，各国文化、世界奇观、风土民情、地道广播剧。 Your kaleidoscope to the world。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 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他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他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他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粱飞大豆香， 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想省钱省心省力学英语吗？快快订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吧，微信用户搜索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就可以订阅北京外语广播的精选节目，每天向您推送听力学习资料、知识点解答以及最新的时尚生活资讯，让您充分利用每天的细小时间零敲碎打学英语。订阅北京外语广播微信，订阅您的英语学习好管家。